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咁如果咧大家最近咧有睇新闻嘅话咧，就会知道咧今届嘅诺贝尔文学奖嘅得主咧就系英籍日裔嘅作家石刻一雄啊。咁而今晚我哋会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咧，正正就系第一位嘅日本作家夺得呢个诺贝尔文学奖嘅。 是啊，佢就系川端康成。咁我哋会揀川端康成嘅《伊豆舞娘》咧，作为我哋今日讲嘅书嘅。咁啊，呢个都系大家藉着点书说嗰个活动咧，提供俾我哋嘅其中一本作品啦。咁仲有系两位嘅听众都同时提过呢一本书 嘅。冇错，就系多谢听众阿安同埋 Kelvin 嘅点书嘅。 是啊，咁佢哋点呢本书呢嗰、那个原因都几特别㗎喎。即係初我哋睇好似冇乜原因咁样㗎。咁其中一位呢就係话佢只係喺妈妈嗰啲物件嗰度呢搵到。 沧海遗珠咁样。 係啦，呢本小说咁然后呢就攞出嚟睇啦。点解佢妈妈会睇呢，我觉得都几耐人寻味。咁另外一位呢就係话佢好鍾意呢拎住呢本书呢就喺静静嘅河边嗰度呢係睇呢本《伊豆舞娘》嘅。我觉得而家其实我哋拎起一本实体书睇嘅机会已经唔系咁多啦，仲要喺一个静静的河边嗰度睇咧，我都好羡慕你啊呢位听众吓。咁啦，所以我哋遇见文学咧都要遇一遇吓呢一本书啦。伊豆舞娘咧有好多译本嘅吓，有时佢会叫伊豆的舞娘啦，唔同嘅译本亦都有唔同嘅文字嘅版本啦，咁样 有啲叫做伊豆的舞女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佢收录嘅篇章咧，亦都有啲唔同噶。咁我哋今日咧遇见文学翻翻去咧，我哋成日提倡嘅慢读，其他嘅同伊豆舞娘有关嘅一啲散文啊或者短篇咧，我哋都先唔讲，真系讲咧个名称就系叫做《伊豆舞娘》嘅呢一个短篇小说嘅。 嗯，呢一篇短篇小说都几好读噶，因为咧其实都唔系好多页数，字数都唔多。 系啦，即系喺我哋讲录音嘅时候咧，通常都好安慰，见到即系好短，可以好精细咁样去读佢。 系，咁如果有朋友知道咗话，我哋遇见文学会讲川端康成，点解唔讲其他嘅作品啊？佢其他嘅作品，譬如《千与鹤》啊、《山之音》啊、《舞姬》啊、《古都》啊，都好精彩噶、哦。咁当然啦，系因为听众点书啦吓。 系啦，听众点书系我哋最尊重。咁要喺里面揀选啦。咁不过其次呢，其实伊豆舞娘都非常之有代表性㗎。即係如果大家去过日本旅行呢，喺伊豆嘅佢哋嗰个列车呢，其实就系叫做勇子号。勇呢就系、是、好似我哋寫勇弱个勇，但系就唔要咗个力字，竹字边一个勇敢嘅勇字嗰、那个上面嘅部分。咁勇子呢 ,Odoriko, 其实就系跳舞的女子，就系、是、舞娘嘅嗰个日文。所以呢其实可以睇到啦，即係伊豆舞娘呢个形象喺日本人嘅心目中呢简直就係成个伊豆嘅代表，甚至乎係川端康成文学世界嘅代表。所以即使佢係一篇短短嘅短篇啦，讲嘅故事亦都好简单啦，一个20岁嘅青年同一个14岁左右嘅舞女嘅故事，但係呢佢已经係好能够代表到川端嘅文学世界里面嘅美啦、哀愁啦，同埋一种珍惜嘅清新的感觉。 嗯，有好多人呢就会话呢，其实川端呢向来都系重女轻男，佢对女性嘅美嘅迷恋同埋钟爱呢系超越好多嘅日本嘅作家㗎。唔知你又认唔认同呢？ 睇下我哋点样理解重女轻男呢个词啦。呢、这个词有时我哋有啲中国色彩就好似系 贬义喺度。 係啦，重男轻女嘅相反。咁但係其实喺文学世界呢嗰、那个性别嘅比重就唔可以咁样去计嘅。的确头先我哋讲嘅好多川端嘅代表作啦，古都啊、雪国啊，都系有非常之出色嘅女主角㗎。令人念念不忘啊，睇完书都会继续思念佢嘅。咁但係我又觉得可唔可以话川端系一个正系 系识写女性嘅作家咧，咁我自己嘅经验就觉得唔可以太同意嘅，因为咧呢啲女性嘅美好嘅形象啦，或者系令人念念不忘嘅风姿咧，都系透过一个男性嘅眼光咧去呈现出嚟嘅。所以其实我哋睇紧《伊豆舞娘》嘅时候咧，亦都同时经验紧一个20岁高中准备入大学嘅青年，佢整个嘅成长啦，同埋对女性美嘅欣赏啊、启蒙嘅过程。咁所以嗰个男主角咧喺我眼中都几鲜明嘅，同嗰个舞娘嘅形象咧系二而为一咁样。 咁呢一篇《伊豆的舞娘》呢篇作品咧，其实好多人都话咧，根本就系作家川端康成嘅一个可能写照啦，佢自己嘅一个真实记录嚟噶啦。 系啊，佢的确系有一次伊豆之旅啦，吓，亦都见过呢啲跳舞嘅女仔，一啲流浪嘅卖艺人，咁所以咧有佢嘅影子系绝对唔出奇嘅。而呢个我觉得亦都系呢篇小说嘅特性啦，吓，就系我哋读嘅时候会因应或者系感受到作家半自传嘅色彩。咁譬如话男主角嘅身世啦，佢系一个可以话系被遗弃嘅孤儿咁样出身，都系寄养喺唔同长辈嘅。而一个孤儿去到20岁的时候，有一次咁啊决定去伊豆旅行，见到一班流浪的艺人，毅然决定要跟住佢哋，希望一起上路做个伴咁啦。然之后咧喺一段有限的短日子里面发展出一种相濡以沫又陌生又亲近的感受。咁我觉得呢个故事其实本身对作家川端康成本人嗰个重要性啦，以至于佢变成咗一篇短篇小说之后咧，嗰个启示吓，或者系俾我哋嘅感动咧，都系好重要嘅。 我记得咧喺开麦之前咧，我问过你咧，就系关于个故事内容。我唔知道啲听众会唔会同我一样都有呢个疑惑咧，就系点解咧呢一班嘅旅游嘅艺人咧，即系对于作者咧系有一种好感恩嘅心，同埋经常都会认为呢一个作者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人，但系好似又觉得佢都冇乜做过啲乜嘢啫。 咁可能秋婷你对人的要求比较高啦，即系要对你做好多嘢先至得到你的认同咁样啊。咁但系咧呢一班流浪艺人，佢哋身处20世纪初嘅日本啦，咁其实喺一啲东方社会里边阶级都好分明嘅。呢啲流浪卖艺人啊，喺人哋嘅会籍上边跳舞唱歌作为娱乐嘅人咧，地位一路都唔系好高嘅。咁相反咧，呢个戴住学生帽嘅高中生咧，其实就已经系地位比较高嘅知识分子啦，即使佢唔系好有钱，咁喺嗰个年代咧，能够读到高校准备读大学嘅话咧，已经好唔简单。咁所以当主角咧冇对呢啲艺人产生一啲鄙夷嘅心态啦，甚至乎同佢哋亲近咁样倾偈啊，唔介意一同上路啊，喺旅馆里边可以好温馨亲切咁样玩下五子棋啊，同埋咧肯读书俾佢哋听，因为佢哋真系好明显系唔识字啦。呢啲嘅行为咧喺当时嘅社会规范嚟讲咧，已经系好打破到阶级嘅观念啦，而且咧可能大家年龄亦都相近啦，咁所以咧佢哋嘅相处或者系呢啲舞娘咧，对于呢个男主角嘅印象都系非常之好嘅。 咁其实呢篇《伊豆的舞娘》咧嘅一开首咧，就系讲紧男主人公啦，就系赶路想遇上呢一班巡回嘅艺人嘅。咁但系就冇讲到点解佢对于呢啲舞娘系有咁深嘅情意结嘅。 系，所以秋婷你就觉得佢好有机心啊？ 系啦， 所以佢做乜嘢你都觉得佢其实都唔系好好人啫咁样。咁人哋都系得20岁啫，咁又冇咩经济条件可以做啲乜嘢。咁但系佢觉得自己一个人上路，咁然之后有一班流浪艺人。可能我哋而家即系睇翻小说嘅时候，佢哋象征咗某一种自由啦，或者喺呢一班流浪艺人里边，有几个同佢年龄相若嘅跳舞啊，即系玩乐器嘅女子，都系对佢有一种吸引嘅。咁佢走上去想同佢哋一齐作伴上路，我觉得写得几自然嘅，即系一个片段嚟嘅。 咁但系咧，我一睇咧就会觉得啊，佢对于呢一个14岁嘅舞娘咧，一直都存住一种。可能是性的冲动咯，即是对他有一种兴趣，但是那种兴趣是已经一早是基于可能本能性的一种兴趣。 咁我秋成你都系好担心嗰啲舞娘嘅安全系嘛，即系佢哋都系未成年嘅少女咁样。咁但系咧，可能我咧就俾呢、這个。 我好鍾意嘅电影版本啦。佢有几个电影版本啦。咁但係呢即係其中我好深刻印象嘅70年代嘅一个三浦友和同埋山口百惠嗰个版本啦。咁即係佢哋係好经典啦，演活咗呢两个好人，或者係一个金童玉女嘅去演呢个川端康成世界里面嘅呢个男女主角啦。我觉得可能山浦友和太过正气嘅个样亦都好清纯。 好靓仔呀， 係。係啦，山口百惠亦都好清纯啦。咁所以嗰种纯美嘅爱呢，甚至乎嗰个爱都称唔上，係一种好隐晦暧昧萌芽嘅感情呢，喺我印象中会深刻一啲。不过我觉得秋婷提出呢个呢都系好有意思嘅。嗯，就係话其实小说里面呢都经常提到呢个男主角有啲複雜嘅心情嘅。佢亦都好似秋婷你所讲，佢唔系完全当系好似一个細路仔同另一个細路仔玩咁，佢已经系20岁左右，咁所以佢对异性嘅好奇呢的确系存在嘅。咁所以小说里面经常会写到佢，譬如话当佢初初入旅馆嘅时候，有一个老太太招待佢嘅时候，咁佢就问咗老太太一句，佢话啊，嗰啲艺人今晚唔知佢哋会投宿喺边度呢，住喺边。咁老太太就话，诶，呢啲艺人边个叫佢出局，咁佢就会去㗎啦，咁边度有客人佢哋咪瞓边度囉，有咩咁奇啫，冇话投宿边度㗎。语言间呢係有好多轻蔑嘅意思嘅。咁令到呢个男主角有少少嘅不安，而且好似第一次接触到諗到啊，其实呢一啲嘅卖艺人呢，佢哋生活未必係咁单纯㗎，或者係呢佢想象嘅世界呢会有一啲玷污咗嘅感受㗎。咁但係呢另一方面，佢见到啲艺人喺附近，譬如佢哋去娱乐啲客人嘅时候，听到个鼓声呢又觉得好亲切，觉得啊佢哋就喺身边啦，同埋感染到呢啲艺人呢去唱歌跳舞嘅时候呢嗰种欢乐嘅气氛嘅。不如我哋讲到呢度嘅时候呢，先嚟听一段啦，就係讲呢个男主角呢点样喺一个落雨嘅夜晚，听到呢啲艺人喺附近表演緊嘅时候嗰种细微嘅心情转折啦。 黄昏时分下了一场暴雨，巍巍群山染上一层白花花的颜色，远近层次已分不清了。前面的小河眼看着变得浑浊，成为黄汤，流水声更响了。这么大的雨，母娘们恐怕不会来演出了吧，我心里这么想，可还是坐立不安，一次又一次地到浴池去洗澡。房间里纷纷沉沉的，同轮室相隔的隔扇门上开了一个四方形的洞，门框上吊着一盏电灯，两个房间共用一盏灯。暴雨声中远处隐约传来了咚咚的鼓声，我几乎要把挡雨板找破似的打开了它，把身子探出去，鼓声逼近，风雨敲打着我的头，我闭目聆听，想弄清那鼓声是从什么地方传来，又是怎样传来的。良久，又传来了三弦琴声，还有女人的尖叫，嬉闹的欢笑声。我明白了，艺人们被召到小客店对面的饭馆，在宴会上演出，可以辨出两三个女人的声音和三四个男人的声音。我期待着那边结束之后，他们会到这边来，但是那边的筵席热闹非凡，看来要一直闹腾下去。女人刺耳的尖叫声像一道道闪电，不时划破黑忽忽的夜空。我心情紧张，一直躺开门扉，望言外坐着。每次听见鼓声，心胸就豁然开朗。 啱啱听过川端康成的作品《伊豆的舞娘》的一个选段，这个选段里面相对比较多一些对于自然环境的描写。 是啊，这种自然环境的描写呢，亦都是川端康成的一个文学的特点来的。因为川端康成拿了诺贝尔奖啦，咁好多人会好奇或者是开始对日本文学、日本的艺术呢感到兴趣，并且好想知道呢他们的特质是什么。而川端康成在诺贝尔奖的得奖感言里面啦，即是美丽的日本与我的讲词里面呢，亦都提到日本美术的特色呢是同那些雪月花 即係話好似我哋講嘅風花雪月咁啦，同埋人情之間嘅關係。佢有一句漢詩，佢引用咗就話：雪月花時最懷友，最懷念朋友咁樣。咁啊，以中國嘅標準嚟講，唔算好複雜嘅一句詩歌啦。咁但係咧喺日本嘅漢詩裏邊咧，佢覺得咧係好重要，講咗一種日本精神，唔單止係寫出呢個宇宙萬物啊、山川草木啊、大自然嘅美咁簡單，而係喺呢啲美裏邊咧，我哋會懷想起我哋覺得最重要嘅人啦、朋友啦等等。甚至佢講到下，即係話如果大家睇我嘅千語學嘅時候咧，淨係覺得我寫咗日本茶道裏邊啊一啲好精美啊、形式啊、精神啊嘅特點嘅話咧，咁佢就話錯啦。川端覺得啦，佢正正就係想表現出大家淨係講外在嘅日本嘅茶道各種形式之美，而忽略咗咧裏邊懷念朋友嘅精神。咁所以咧喺頭先我哋聽嘅呢個片段裏邊啦，除咗有啲咚咚嘅鼓聲之外咧，仲有啲激烈嘅雨打落嚟嘅聲音。咁然後咧，佢喺呢一個風雨裏邊咧，細意咁樣去傾聽佢心裏邊在乎嘅呢啲啱啱先識到嘅一班賣藝人嘅朋友，喺不遠處點樣彈住呢個三味線啊，或者係以長長嘅歌聲啊，喺料理屋嗰度咧做緊佢哋嘅工作。大家同處一個空間，雖然做緊唔同嘅嘢啦，咁但係佢覺得咧，呢啲舞娘咧就係喺個宴席上而家擊著鼓啦，咁好似知道佢在乎嘅人喺度做緊咩咧，心裏邊覺得有一種安慰。咁我覺得呢啲片段啦，喺《伊豆舞娘》裏邊雖然好短篇嘅一個小説，但係佢講到雨後嘅黃昏啊，群山裏邊嘅白茫茫嘅淡影啊，我覺得同埋頭先我哋所講嘅嚇，然之後喺呢一個環境裏邊咧，懷念。或者是思念啦，你识得的朋友呢，咁呢个写法纯粹同嗰种风花雪月啊写一段靓景呢是有细微的分别的。咁更加精彩的呢，伊豆舞娘呢其实佢唔系淨系写到啊咁我听到啲鼓声知道佢喺度跳舞，而且心情呢都有一啲好特别嘅转折过。就系喺我哋啱啱听完嘅呢一段紧接住之后呢，鼓声呢突然间噔一声沉甸甸咁样咧静止咗，咁然之后咧就剩翻嗰啲咧好沉重嘅一片嘅汪然嘅雨声之中啦。然后咧就唔知点解咧，好似听到一啲追逐啊、嬉闹嘅笑声啊，然后有一啲咧纷沓嘅吓混乱嘅脚步声，啵碌啵碌咁样啦，系喺啲日本嘅旅馆地下里边啦吓，咁咧就行下，咁然后咧突然间又静晒，咁呢个男主角就开始有啲不安啦，佢就话咦？跳完舞咯，唱完歌咯，然之后有啲嬉闹嘅笑声，我脚步声，然后就静晒，就可能系秋婷你最担心噶啦。呢啲舞娘嘅安全啊，吓唔知今晚呢啲舞娘咧，佢哋瞓得安唔安乐咧？唔知佢哋今晚会做咩啦？咁有啲懊恼之情油然而生。咁然后呢佢就再喺一个好不安嘅情绪之下，咁走咗去冲凉啦，咁冲完凉之后呢望住嗰个月亮，但係呢心里面呢迷迷糊糊咁样呢係有啲唔踏实。呢一段呢我哋又系睇到唔单止话借景抒情，而且呢个情呢亦都有好多细微嘅转折嘅。 嗯，我比较觉得震撼咧，就系第三节嘅情节啦。因为我睇资料先再去睇呢个《伊豆的舞娘》嘅，咁啊有唔少人就话咧，其实处女呢个主题咧就会喺川端康成嘅作品入边都经常出现咁样，咁所以我就比较有兴趣睇到，诶、出现咯、哦。 咁呢个的确系又系一个即系好出名嘅情节嚟嘅，我哋都考虑咗即系究竟读唔读呢个情节咧头先。咁但系咧读者可以自己去睇翻嘅呢段情节都好有趣噶吓。咁头先秋婷嚟讲到一种即系少女嘅想象啦，或者系我哋可以广义啲去讲系一种光洁。无垢即是无污垢咁样嘅美嘅追求同崇尚。咁讲緊嘅系咩呢，就係话呢个咁不安嘅夜晚呢过咗去到第二日啦。呢一班卖艺人嘅唯一一个男子邀请呢个男主角呢就话不如一起泡澡啦冲凉啦。咁喺澡堂里面呢撞到舞娘啦。咁呢个女主角。我哋都知啦即係日本人沐浴嗰个尺度呢系好阔嘅。咁一家人又会一起冲凉啦，或者系即係男女共浴啦。咁 识嘅都会一起冲啦。 係啦。所以呢 佢见到呢个母娘都喺浴场里面，咁当然冲凉就唔会着衫㗎啦。突然间灰暗嘅澡堂里面呢，就有一个坦诚嘅裸女，然后呢佢仲好似想呢飞奔由呢个浴场呢跳到旁边嘅河边。咁呢个一丝不挂嘅人呢就系、是、母娘啦。咁但系呢喺佢眼中，呢个男子见到母娘嘅时候呢，佢觉得佢雪白嘅裸体呢只有一双不直嘅腿啦。咁然后佢觉得心里面呢好似突然间流过一泓嘅清流咁样，深深吐出一口气之后呢，佢突然间有个反应，就系笑意不由得浮上嘴角。啊，原来是个孩子呢。咁佢一个特别嘅感受啊，就系觉得好好笑。咁原来呢一直令佢咁不安啊，或者系佢喺度諗緊啊，夜晚唔知佢跳舞嘅时候工作点样呢。其实佢除晒啲衫之后，除埋嗰啲发髻啊衣饰之后。 落晒妆之后。 係啦係啦。佢呢只系一个14岁嘅小女啫。咁当然我哋而家嘅标准觉得14岁嘅小女都唔可以随便睇到人哋冲凉咁样啦。 同埋可能嗰阵时啲营养冇咁好囉，所以14岁可能未开始发育，但现在可能9岁已经开始发育了。 是啦，咁所以在这段的文字的描写里面呢，其实他就说他用了一些很中性的描写，就是好像树枝那么不直的身体。咁而且呢他还很天真，就是见到他还挥手啊，向着他还奔向这个更加光的阳光之中。咁然后他才发觉啦，原来他是错觉，因为这个女仔呢，这个母娘呢啲头发好多，咁他梳起发髻的时候呢，他以为他有17、18岁啦。咁而且呢着住一啲跳舞嘅衫啦，咁但係呢其实佢只係一个14岁嘅細路女啫。咁然后呢小说呢就转入到一个比较自然嘅相处嘅情节啦。呢、這个男主角好似放松咗啲咁样。咁喺呢个澡堂嘅一幕之后呢，出返嚟见到佢哋嘅时候呢，有一啲情节啦，譬如讲到佢哋一起去玩呢个五子棋啦。咁然后呢這个女主角咁佢知道佢个名叫做芬，就係、是、香芬个芬啦。佢哋好鍾意听人哋读书嘅，咁因为呢啲嘅艺人呢好可能係唔识字。之前呃一个人去讲啦，咁但嗰人呢就冇乜心机，咁而家呢个男主角就好好啦，为佢哋读呢个水浒黄门漫游记，咁佢哋听得津津有味嘅时候呢，令到呢个男主角觉得同佢哋好亲近。咁然后呢佢哋继续赶路啦，咁又去第二个地方，咁男主角同佢哋一起上路，中间就上过一个山上面啦，一起搵水飲啊。然后秋婷头先你讲嘅嗰个情节啦，就是他们很尊重这个男主角之余呢，亦都有一个阶级的分别开始见到啦。譬如跟他们熟了之后，这个男主角想请他去看电影，讲过几次啦。咁但是呢芬这个母女的监护人呢都觉得一个人呢就不要跟他去啦，咁就拒绝了。小说去到最后啦，就好快呢就是去到旅程的尾声啦。这个男主角的盘村亦都用完啦，咁呢班流浪的艺人呢亦都要继续他们的下一站。就在他离开的那一天，只有这个流浪艺人里面唯一的男子，就是荣吉呢去送行。正当这个男主角有些失望的时候，就在海边呢见到有个女仔踎在那里，那原来呢就是这个母娘芬在那等着他。他们的离别呢没什么我们很通俗剧的情节啊，长篇大论啊，约定几时再见啊等等，其实什么都讲不到了已经。芬他毕竟只是一个14岁嘅少女，我觉得佢写得好好噶，就系佢语言唔系好复杂。佢虽然写过吓话分捉五子棋好叻，都系聪明嘅，但系一讲嘢嘅时候咧，佢好有限嘅，好天真。咁然后咧就呢个男子咧同佢分别嘅时候咧，佢话好多嘢咧我都未讲完咧，佢就好稚气咁样点头啦。其实佢已经心不在焉吓，两个人咧喺别离嘅时候咧，心情有啲激动，都唔知讲咩。咁我觉得呢个纠结咧系好有趣。男子就要准备上船啦，翻翻东京啦。咁上咗船之后咧，佢话隔船开到好远咧，佢先见到咧呢个芬咧，终于拎咗一块好似白色嘅手巾咁样咧，遥远咁样咧向佢挥手咁啊告别。喺船上咧，仲有一个好似尾巴咁样嘅，即系一个尾星。咁就系有一班人咧托男主角咧系照顾一个老太太，因为佢咧要一个人咧带住个孙啊，咁啊去搭车去上野，再要转车。咁佢就话可唔可以帮忙？咁 咁、那个男子就好乐意就帮忙啦。咁其次咧就系佢喺呢个船上咧，亦都认识咗另一个学生。咁呢个学生同佢差唔多年纪咁样吓，细过佢少少啦。大家好似咧都冇乜倾谈，但系已经变得好好朋友咯。当呢个学生咧打开个竹叶里边包住嘅紫菜饭团嘅时候咧，那个男主角咧亦都冇乜点谂到咧，就攞起嚟食。食完之后咧，佢就同呢个学生咧一齐用一个斗篷遮住啲雨水咧，就喺船上瞓咗觉啦。呢两个情节好似冇咩同个母娘嘅关系啦，或者好似秋婷你所讲啦，就系唔觉得呢个男主角特别好人。就算我哋幻想佢系三浦友和咧，都觉得唔系特别好人。但系其实我哋都可以好淡淡地睇到佢初初系一个有少少拘谨嘅高中或者准大学生。咁但系经过同呢一班流浪艺人啊，呢班母娘短暂日子嘅相处之后咧，佢好似启蒙咗一种感情，就系人即使系陌生人嘅话，我哋都可以互相亲近、善待、互相宽慰对方。咁好似咧，佢经历咗一个成年礼咁样啦。咁喺船上，佢再面对社会上嘅其他人，譬如一个要人照顾嘅老太婆啊，或者一个比佢年轻嘅学生咧，佢都可以明白喺路上嘅萍水相逢嘅人咧，都可以系好好咁样共处。小说嘅结局咧，就话呢一个男主角心里边咧，充满一种明情啦、甜美啦，完成咗一个成长嘅历程。虽然佢心里面有哀伤，咁但系咧，佢亦都好畅快咁样将泪水流出嚟，完成咗佢喺呢个旅程里面嘅一段好迷梦啊、暧昧又萌芽嘅关系。 嗯，咁呢一篇嘅《伊豆的母娘》咧，系川端康成嘅成名作啦。个原因会唔会系同个社会环境有关，定还是系佢嘅写作手法或者佢嘅语言系好特别，以致佢会因应呢一篇文章而跑出咧？ 我谂佢系好优美啦，吓，即系好多人都话川端嘅文字咧系好优美，即使我哋读翻译本都会感受到，譬如头先讲嘅四时季节嘅变化，同人嘅微妙嘅心态啦，川端佢自己。譬如刚才讲过有一种自转体的色彩，令我们觉得很投入作者真实的感情的世界感受里面。有人会将它归入一种叫新感觉派，或者是边缘的新感觉派，它未至于完全投入了一种内在感官的，但是呢放弃一种外在真实的描写。还记得我们不久之前讲过这个夏目秀石的少爷，里面有很多外在的情节，很妙趣横生嘅，咁但系川端康成嘅世界咧，系佢直接跳入喺一个主观嘅感受里边。譬如佢听到咚咚声嘅鼓声同埋雨声嘅时候，吓佢心里边吓嗰种涌起嘅复杂嘅情绪系咩咧？吓马上就进入咗反传统地吓，或者系对于一啲老一辈嘅年长嘅老作家佢哋所写嘅嗰种客观写实嘅描写咧，系有好唔同嘅感受。当然啦，而家我哋隔咗都差唔多成个世纪吓，读翻呢个1926年嘅作品咧，就唔会再觉得佢哇点样好新颖噶啦。咁但系咧，肯定我哋都会感受到吓人嘅一种淳朴啦，同埋微妙嘅感情咧系点样滋生。最直接嘅，起码嘅都会激起我哋即系去谂谂，几时会去伊豆呢个地方去旅行下咧呢种嘅感受。 另外一个会激起我，可能系我会想去镰仓、哦。 系啊，咁你可以去探访下，即系揾下佢嘅足迹啦、故居啦吓。不过记得咧就要带住川端康成嘅呢本《伊豆母娘》吓，或者系佢嘅散文集《伊豆之旅》去啦。 咁今晚咧为大家介绍咗咧川端康成嘅《伊豆的母娘》，咁作为一个引子咧，希望咧可以引领到大家咧，如果喜欢嘅话咧，继续去寻找咧川端康成其他精彩嘅作品嚟阅读啊！今晚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